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不老的传说，这是张学友的音乐剧《雪狼湖》当中的一首歌曲，有粤语版和国语版本。刚听到的粤语版本呢是先诞生的，而后来又重新填词推出了国语的版本，歌名呢也叫做《不老的传说》。接下来要听到张靓颖的一首翻唱的歌曲哦，叫做 Can't Help Falling in Love， 这是由杨幂、白百合、阮经天、李贤宰等主演的爱情电影《恋爱中的城市》当中的主题曲。 Wise men say Only fools rush in 这首歌应该是猫王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了吧， Can't Help Falling in Love， 从60年代就一直传唱到现在，也是成为很多人心目当中无法磨灭的浪漫的标志了。所以呢，要突破经典来演绎出别样的韵味的话，难度可想而知。那张靓颖呢，她是用充满女性温婉唯美的嗓音娓娓的道来，用女性的感官和视角去展现出命中注定发生的爱情的美妙。接下来听到的是陈奕迅的 Last Order， 这是由黄伟文填词的爵士曲风的一首歌。 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我也许早就该回去，再逼我告诉自己到此为止，干了不再续，麻烦你加冰威士忌，对不起，来个 double D，

这是来自于孙燕姿的《作战》。我看过一段这样的话来形容孙燕姿，虽然有点长，但真的说得很到位哈。他说，他是有着标准的偶像外形，却不按偶像常理出牌，但是呢，却持续的走红。而且呢，他不把自己装进偶像情歌商业套路，但是却取得了极大的商业成功。这就是孙燕姿吧？总结得很到位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你心目当中的那个他吗？接下来听到的 BAD 不安静。 竟然这么想你，竟然这么想你，我的双脚带我走进电梯，竟然这么想你，忘了你离去，穿过楼顶失去踪影， 不知不觉我又回到这里，全世界最高的记忆， 我的手听都是你的声音，害我的耳朵不安静，扰乱我的旅行都是你的声音，害我的脚步不安静。 竟然这么想你，竟然这么想你，我的双 BAD 第一张专辑《不安静》当中的一首同名的主打歌，他们的歌曲风格应该是很多元化的，而这三个人呢又是各具特色，可是搭配起来却很完美。接下来听陶晶莹的《青春》，这是她和袁惟仁的再次合作。作为主播的桃子的话，应该是很善用资源还有人脉来充实自己的音乐的。你看，从之前的陈珊妮到后来的周杰伦、袁惟仁等等等等，因为这些炙手可热的音乐人的参与，多少是增加了桃子的音乐广度还有聆听度吧。 我的青春不断地被你卷入曲折里，是变化多端，从不曾玩过的游戏。你的容颜像季节变换，若隐若现，像是变化无常，命中注定的情景。

情感，这是一首朗朗上口的歌曲，而除了他的版本之外呢，你可能还听过邝美云的版本吧。接下来要听到一首关于狗狗的歌，电视剧《神犬小七》当中的一首插曲。其实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有好几首还不错的歌，而这一首歌曲叫做《人类啊爱我吧》，是由李盈莹演唱，对于爱狗人士来说应该还是一首很催泪的歌哦。 我从来不说谎话，我天生就会看家，我待人真诚不虚假。我有时也会撒娇，有时也不太听话，都怪我好奇心大，还让世界变得世界充满幻想，让天下是一家。人类呀，爱我吧，请给我们一个家，我是你最忠诚的朋友啊。人类呀，爱我吧，虽然我的个子大，我保证我最听话。 走啊。 电视剧《神犬小七》当中还有其他的几首歌，像特别选用的张碧晨的一首作品叫做《不要忘记我爱你》作为电视的主题曲，还有胡夏演唱的《给我的快乐》，另外就是这一首《人类也爱我吧》，这都是他们的插曲。而这些歌呢，很完美的呼应了电视剧的情节，而让观众能够很深刻的体会到剧中狗狗的善良、温情、忠诚，还有剧中人物间对爱的宽容和珍惜。小珍的音乐盒，接下来听文章的歌《不让你看见我哭泣》，不是那个演员文章哦。 曾经是你的脸，是我所有的天，如今都已成云烟。是你走的太急太远，是我心甘情愿追逐在这地平线。有心人已憔悴，有情人已心碎，伤心却也挽不回。我该怨天忘了誓言，怨地沧海桑田，还是你我本无缘。让你看见我在哭泣，看见我的伤心，只有孤独的背影。爱情不再美丽，诺言不能成立，心与心遥不可及。不让你看见我在哭泣，看见我的伤心，任由伤痛伤自己。只愿我一片痴心，换你一片真情，人能长久，梦能所有的天，如今都已成云烟。是你走得太急太远，是我心甘情愿追逐在这地平线。有心人已憔悴，有情人已心碎，伤心却也挽不回。我该怨天忘了誓言，怨地沧海桑田，还是你我本无缘。不让你看见我在哭泣，看见我的伤心，只有孤独的背影。爱情不再美丽，诺言不能成立，心与心遥不可及。不让你看见我在哭泣，看见我的伤心，任由伤痛伤自己。只愿我一片痴心，换你一片真情，人能长久，梦能圆。不让你看见我在哭泣，看见我的伤心，只有孤独的背影。爱情不再美丽，诺言不能成立，心与心遥不可及。不让你看见我在哭泣，看见我的伤心，任由伤痛伤自己。只愿我一片痴心，换你一片真情，人能长久，梦能圆。只愿我一片痴心，换你一片真情，人能长久，梦能 最爱你，爱你。

陈飞平永远有多远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，甚至会唱这一首歌啊。那其实这首歌还有另外一层意义，永远有多远，这还是陈飞平在大连电台做的一档情感类的节目，专门是为打热线电话的听众来排忧解难的。诶，有机会还可以在一些网络电台上面去找一找，是不是还在做着这档节目呢？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要听陈小春的歌《神啊救救我吧》。好啦，今天小军的音乐盒就到这儿要结束了，我是小军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上帝会保佑我的，爱情总会来的，我在梦中一切都有，可是现实啊常常是相反的，选什么？我在雨中喝着闷酒，反正幸福啊对我是奢侈的。心里太清楚了，其实他不爱我，奇怪地球上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。人生是黑白的，神啊救救我吧，一个人忘了半辈子，那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，他那又在哪？在哪儿？